是因为在美国你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那么你要去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太稳定的国家，他可能反对派上台以后就把你以前的一切都推翻，就说在一些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就要去两面下注，甚至在美国你如果在企业做得深了也要两面下注，民主党共和党你都要给他们投票支持，美国的企业是这样的，两边都给同样的捐款额度，谁都不敢得罪，就说我们有时候过多的是跟现任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对其他就忽视，甚至对议会那些人，包括对一些法律界的人士，都包括一些意见领袖，不愿意去花费精力去交往。其实光抓住政府这一条线是不够的，我想对企业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教训。 嗯，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呢，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对中国投资方收购美国实体的审查数量占比是最大的，那么或许呢这些审查不会在短时间内退出舞台，但是呢双方也都希望能够在这些收购的审查方面实现更多有建设性的改进，而这些呢也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那么这一次呢三一重工的案件也是给双方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好，今天再次感谢博联社总裁马晓林先生以及王冲老师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春风得意马蹄疾，先生在上我学习，和平发展求统一，今儿个还得唱京戏。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必须的，今儿有大事得说呀，而且跟京戏特别的搭，是吗？那不放都不行不行的了，真的呀，可不是吗？ 北京灯号，雪花飘，披风满天，奔十条， 奔十条。就是放一段雪花飘，裘先生当年的现代戏，应个景吗？这不打早上起来一直下雪，这会子停了吗？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单说明儿的洗马会。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这个大标题啊，就是他们这个人民网的官方微博，这帖子大标题倍儿有意思，习先生见马先生，两岸领导人会面，这是66年来的头一遭。七号嘛，在新加坡嘛，是吧？这是大事儿啊！见面的时候互称先生，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体现了搁置争议、互相尊重的精神，是吧？那位说这个有戏吗？他必须有戏呀、啊、哪出呢？咱说啊，一模一样的没有。新闻里不是也说了吗？66年头一遭吗？但是说在京戏里头那是真有互称先生的，搁置争议相互尊重的，而且跟眼前这档子事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啊，是吗？ 我的诗，中文也一样。 你看了没有？有先生吗？将相和吗？让将军加银饰，一国为呀上怕的呀，是我们文武不守啊祖乡上。两岸之间可不是手足吗？有这么一说？有啊。统则强，分必乱嘛。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关于两岸关系，习主席是怎么说的？首先头一句话啊，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吧。二一句，统则强，分必乱，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呀。三一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始终没变过。第四一句，必须继续反对和遏制任何性质的台独分裂主张和活动，不能有任何的妥协呀，是吧？正是严守纪律和规矩，有权不能谋私利，严禁推诿和扯皮，工作还得接地气。有这么一说吗？必须有。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严格遵守的刚性约束，是全党的全部纪律和规矩的重要基础。说从全面从严治党，头一位的就是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是吗？ 哎，那位问了，他有没有不守规矩的呀？啊，对那个不守规矩的怎么办呢？算让您问着喽。这就是媒体有报道啊，说是发行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辅导读本当中，说有这么一篇文章，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体制机制。这篇文章当中就提到啊，有那个干部够可以的，目无法纪，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结果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归纳起来，这样的干部一共是四种。对这四种干部，人家说了要坚决的调整。不是解决干部能上能下吗？关键是能下。哎，哪四种啊？说了，有的干部身居领导岗位，缺乏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碌碌无为，是贻误工作呀。那么二一种呢，是有的啊，遇到困难和问题是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缺乏担当。三一种，有的说起来是没什么大错，没有严重的违法违纪，但是能力和素质很不适应岗位要求。四一种，有的啊，这就够可以的了，目无法纪，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对于这样的领导干部，就得坚决从岗位上、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调离啊，改任啊，免职降职啊，这叫组织处理。严重违纪违法的必须得绳之以法吗？以上这四类干部啊，咱说啊，这您都不能怪我放精细，精细里面全都有，是吧？你看看他有教育意义呀、啊，啊，是吧？都有吗？都有。头一种啊，头一种是什么来着？这个没有事业心、责任心，工作碌碌无为，贻误工作、贻误战机的，有吗？王平是吗？啊，你看看，祸上心头难调和。 Yeah. 苏永之人呐、啊，你看了没有？一对草包是吧？第二类干部呢？第二类是什么来着呀？啊，遇着困难问题，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缺乏担当。哎，有吗？有，杨波是啊。杨波嘛，第三种，第三种是没有什么严重的违纪违法问题，但是呢，能力素质不行。这个有吗？有啊，赵连氏。 我连我文贤明，我 看说话那个窝囊劲儿，火灵窝，你看了没有？哎呀，第四种，第四种目无法纪，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这个呢，这个有啊，有吗？历史上有啊，杨广式。 啊 但是呢，是什么呀？还得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办实事吗？做到这一点很难吗？说难也不难，说不难也难，是吧？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了，不老说什么民生工程、民生工程吗？民生工程最后谁说了算？这工程好不好？是不是啊？可不可心儿？那得老百姓拍巴掌啊！民生投入是不是事销对路？群众最有发言权，要让民生投入接地气儿，其实并不难。怎么说呢？只要少一些拍脑袋，啪一拍脑袋，哟，咱干这个吧。啊，啪一拍脑袋，哟，干那个吧。你说别拍了，脑门肿了啊？是啊，多俯下身子走一走嘛，看一看，了解了解嘛，听听群众最切实的愿望，这个事儿不就好办了吗？你看了没有？接地气儿嘛，接地气儿，这一接地气儿不要紧。哎呦，真发现问题了！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哪哈啊？海南三亚的市委书记张书记，这就是这个月初的事情，到海口啊开会去了。开完会之后呢，坐着动车返回三亚，在火车站说是打个车吧。就发现这个出租车等候那个地方，呵，长廊之上一字长龙，人头攒动，呵，打车的人这个多呀，是吧？车这个少啊，哎呦，半天打不着一辆车。张书记一看大伙在边上这个甩闲篇啊，这个拽咧子什么之类的啊，说闲话的啊，说风凉话，说什么都有。张书记心里不是滋味啊，说这个三亚出租汽车市场它不能够老这样啊，不能够仅靠提高价格和限制数量来管理啊。你看了没有？发现问题了，才发现啊。对啊，那之前怎么没发现呢？是不是啊？经常去基层跑一跑呗， 你看人家党代表，党代表啊，是啊，家住安源，人家还三代矿工呢，那多接地气儿啊。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画了画外之今儿个入冬头场雪版，我是立新儿。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画了画外立新，还有那微信公众号画里画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啊，中越是什么呢？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和越南之间啊，咱们的邻国嘛，是吧，好邻邦嘛。新华网，习近平就发展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提出7点建议。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金融领域打击违法活动这个力度可是在加大，近20人落网逮起来了。新华网说这个俄罗斯那个打埃及飞出来那客机不是失事了吗？好几天过去了，到底怎么回事啊？目前来说是聚焦两种可能，有的说是爆炸，有的说遭到炸弹袭击，甭管什么原因赶紧查清楚。新浪腾讯，哎呀，你说这个事儿闹得，嘿，好事儿啊，现在没办瓷实。不是头些日子咱们说打这个缅甸要运那个当年咱们抗日缅这个远征军的将士的遗骸回国来安葬吗？这边90高龄的老兵等着呢，眼巴巴的盼着呢，谁成想，嘿嘿，当不见出岔头了。说缅甸当地的华人组织叫云南同乡会，说是说了我们要在密支那这个地方呢修建，也是啊，纪念远征军将士的纪念设施。这么一来的话呢，这个遗骸呢放在我们这儿还是合适的，不同意将347具英魂遗骸是送回国内。闻听此言，哎呀，老兵是痛哭失声。哎，要不怎么说这个好事得办圆满了呢？别让大伙儿跟着揪心的。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新闻，这是北京晨报说了啊，这气温出溜下子坐了滑梯了，是吧，加上这个雨啊雪的影响可能会凉到周日，这个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了，是吧，这时候暖和的跟阳春三月上就不正常了，是吧，天儿嘛变天是正常的啊。北京青年报说这个咱北京啊打算试点北京这个路侧停车呀改成电子收费，您合计合计行不行，反正是有这个计划，是吧，试点实事求是呗，根据实际情况嘛，是吧，合适咱就来。说是要是不太接地气儿的话呢，咱再换一个办法。工信部说尚未推动运营商合并整合啊，目前没有这个消息。那么这个京华时报说什么是这个什么事儿呢，天坛啊这个北宰生亭30年来首度开放，可以瞧瞧去，赶上周末去呗。新京报，宋建国他儿子一审判处20年徒刑，罚200万。嚯，哦，哎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来着啊，给各位赶紧的抓紧时间来念大报。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就说这个明儿的洗马会，那么马英九先生呢在台北呢对媒体啊做了个说明，他言道为什么会面，会面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说得好，是吧。新华每日电讯还说了，咱们国家发改委回应价格热点问题，大伙儿关心呢这个物价这个事儿啊，发改委说了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哎，这就对了， 还有人民日报说了，呵，说这个民告官啊，民告官难不难，是吧？现在不有那个异地管辖吗？以往确实存在些个问题儿啊，一说民告官，嗨，不告白不告啊，告了也白告，嘿，好嘛，怎么这么说呀？哎呀，这个案是不能立啊，为啥来？哎呀，政府他不能够败诉啊，哎，政府败不败诉谁说了算呢？当然是法院说了算呢，嘿，好嘛，依法办事儿嘛。所以说嘛，要进一步的加强司法的公信力啊，依法治国这是必须的嘛。人民日报啊，把这个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包，现在在哪儿呢？现在是，当然反正课间也让出来，打教室里面出来，去喝水上厕所，赶紧回来啊，听见没有？不准在楼道里待着，不许到操场玩，我告诉你说这不行啊，这个好吗？这课间这本来就是活动活动的时间，怎么这样啊？嗨，他这实际上也是这个应试教育闹的，然后你这个他出去跑回来回不来怎么办呢？那上课下节课好，一个班40走了20多人，那哪成啊？所以说嘛，嗨，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说，不是赶上这个厄尔尼诺吗？极强的厄尔尼诺17年来首度现身，就说啊，大标题是且慢过早囤冬装，今年暖冬或将至，就今年的冬天可能是个暖冬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他这么说呢也是对的，但是头一句呢要我来说啊，得斟酌斟酌，叫且慢过早囤冬装，这个买不买冬天穿的衣服，是不是准备好了，跟这冬天是冷是暖冬是冷冬它没有关系，就是暖冬它也不能跟夏天似的咱们穿着裤衩背心就出来了吧，还是的呀，还得多备点冬装，尤其老人孩子嘛，是不是啊？今天一句话新闻啊，这个北青报说了啊，北京目前不具备提前供暖条件，什么意思呢？北京正式的供暖确定不提前，还是每年啊那个时候。北京青年报说了，发改委国家发改委说了啊，专车服务倾向市场定价，哎，这就对溜是吧？北京晨报说呢，临近双十一，呵，电商啊暗战啊，暗战干嘛呀？一个是啊，或者呵打嘴仗呢，跟那儿啊，知道吧？哈哈，俩大买卖打嘴仗，不光那个，还暗中抬价呢。哎呦我天哪！你说这有劲吗？你说好吗？又没法说了是吧？今日人物啊，首先是肖市长，哪位啊？广西柳州市的市长，这人叫肖文孙，落水身亡啊！怎么回事？4号晚上的事情，快10点了，说是跟他的秘书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落入水中，经过搜救打捞上岸之后抢救是无效身亡，怎么掉水里了？可说呢，说这个秘书是一块儿走的吗？那么市长掉水里，秘书呢？秘书下落不明，好吗？那整不明白了，那赶紧得整明白了啊！今日人物之二，主笔，嚯，这家伙大知识分子啊，哈哈，上法庭了！哎呀哈，新京报的消息说是一位姓尚的尚主笔。啊，说这个他这个在他们这个刊物上头发文章，这犯法了吗？关键是他那里面有广告内涵。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